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。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，嗱，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。第一种系银级订户，即系每个月俾$10，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，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，包括书啦，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，例如卫衣啊、T 恤啊等等，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，同埋《癫狗日报》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。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，每个月月供$30，咁啊，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，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，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。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，每个月俾$100嘅，即系支持我哋$100嘅吓，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，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，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，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。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重要战役100回，主持梁锦祥、铁男。咁嗱，我哋讲下，如果即系吹下水啦，如果打，你觉得会点咧？ 我觉得罗马会输 咯。即系咩啊？唔系 亚历山大会输 系咩？哇！你都咁， 我觉得会输喎， 你咁爱国噶？你系咪惊先？你系咪惊？因为国安法你惊咗，所以咁讲先。 唔系惊，而系当时秦兵嗰种即系佢战术啦，同埋佢嗰个打法咧。其實係比當時啊， 超前 係超前嘅，即係好似我哋話頭先最講即係蒙古打歐洲一樣啫嘛。佢嘅方法係多好多嘅，同你睇翻當年秦朝佢哋嗰啲兵馬俑啊什麼咧，佢哋嗰個戰備啊同佢嘅武器咧，都係比當時嘅羅馬先進啲嘅。咁如果鬥兵器鬥你都唔夠咯，再鬥人啦，人佢又即係秦朝啲人又即係個戰嗰啲戰兵啊，嗰啲老兵又係即係又幾勁下嘅喎。 咁啊，大家聽就算啦，因為根本冇打過嘛， 冇打過，係嘅就想像啫。咁所以吹水咧，咁啊，秦國應該都打得嘅，咪點滅到六國啊？ 係啊，咁但係喺佢背脊打咧，就比較麻煩少少啦。 咁係嚇， 咁如果真係打咗，就另外一回事啦。 另外一回事 啊。咁但係喺即係歷史上西方歷史咧，佢就覺得亞歷山大咧嗰個功勞啦係好大嘅，大嘅地方係咩咧？就係佢將呢個西方文化咧，一路即係帶入去呢個亞洲區， 係 嚇。咁而亞洲區翻翻嚟，影響翻即係可以影響翻喺歐洲嘅人。 係咯，唔係話我嗰陣讀美術都係嘅，都係話嗰啲即係嗰啲雕塑，即係嗰啲亞洲好多雕塑嗰啲樣，都係俾希臘嗰個文化影響，都係變咗養咗鬼鬼地㗎嘛。 係啊，咁佢同期咧，其實有即係大概3個即係嘅重要嘅皇帝啦。咁其一就應該係喺中國秦穆公啦，第二就係、是應該係阿育王啊。 阿 育王我唔知佢印度定咩啦，總之就係、是、即係因為嗰陣時冇乜概念。 係啊，嗰陣佢叫孔雀王朝。 孔雀王朝 咁就係、是、即係其實即係當時有3個最打得咯，係咪？秦穆公、阿育王、亞歷山大。咁、如果你有3個打埋一堆，邊個贏咧？咁真係好睇喎、啊，其實。 咁但係又係喺歷史上冇發生過啦。 冇發生過啊！ 好啦，咁我哋講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戰役本身之前咧，我哋就講講而家即係我哋喺嗰個圖上面睇到呢個亞歷山大大帝啊，就喺嗰個戰場上。咁呢場戰場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伊蘇斯戰役。咁其實咧，呢場戰役咧就唔係話即係唯一一場佢重要的戰役。其實另外一場咧就是高加梅拉戰役咧，就喺個呢個戰役之前嘅， 係啦，叫東征第一戰。 第一戰就打波斯。咁我哋點形容呢個情況呢？其實咧就你今日睇就啊，亞歷山大大帝好打。其實當其時唔係嘅， 在波斯的角度來說，這條勾不知道是什麼勾來的， 新出的嘛， 新仔，這條新仔， 即是打擂台，那新仔出去打，你怎知道他會不會打， 即是等於他出去看樂旗那樣，就當其中的拳王阿波羅，那有條有條謀理就不知道哪裡來的，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樂旗就是老老道啦，好或者即都算老啦，打你生大帝貴族，不知道，即不是太清楚這個人是什麼人，只不過就知道以前呢就希臘佬呢就應付波斯都很麻煩的，基本上冇可能走過嚟打佢嘅，只有波斯打起嚟嘅啫，即係只不過打輸，就冇可能調翻轉頭嘅。咁但係呢條友咧就竟然可以翻嚟打，咁所以覺得就係屌有條點解有條咁嘅謀理咧咁樣。咁呢場戰役點解即係話觸發我去講咧？原因就係因為喺嗰個壁畫上面咧，係睇到其中一個打法係點樣。係而家打法，我覺得基本上係唔可能嘅。係唔可能嘅意思係咩咧？就係嗱，而家你叫阿習近平領軍啦。叫企喺前面啦，去打印度，企喺前面啦。咁啲人话你傻啊嘛，即系你将一个即系话嗰个最拥有权力嘅人， 系 都系最重要嘅，摆喺个前线嗰度。咁呢个，但喺古代咧，就文殊师巴达咧就系个皇帝啊， 系 企喺前线嘅， 系 走嗰阵时佢系最后嗰个走。 最后有啊，以前啲皇即系以前大佬唔易做，以前大佬真系。冲就冲先。 喂，咁据你所知咧，而家啲社团大佬系咪劈友嗰时？ 梗系会啦。而家好似啲社团即系做大佬，你唔使好打得嘅。翻嚟下 以前唔系嘅，我哋个年代。 唔系我以前我哋崇拜啲大佬都打得嘅。 系打得嘅，打得嘅。 连啲大佬个都打得噶啦。 闻说而家澳门嗰、那个即系好有钱个都抽得嘅。据我所知系抽得吓。咁咧，但系即系你觉得呢个战阵嘅可能性？嗱，我最大嘅怀疑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你睇到唔系？他連面罩都不戴，即是 連頭盔都不戴。 不是他們羅馬很有趣，我覺得他們 是馬其頓， 馬其頓很有趣，馬其頓是他們呢，即有一種即、威武，即要威的感覺，你遮住曬個樣唔夠威嘛？ 你睇唔到我嘛？ 係啊，睇唔到我嘛，大佬啊！你睇唔到我，你點知我嚟咧？你唔知我嚟，你點會走咧？ 咁但係問題就係佢。即係如果喺波斯嗰個情況嚟講，佢前鋒有嘢守噶嘛？佢首先有箭先啦，其次有矛啦， 矛啊！ 佢前面亦都有步兵噶嘛？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 你點樣去過到呢咁多重嘅人咧？ 唔係因為佢最傻，因為佢揀咗個戰場咧係好長好薄嘅，我哋個平地好薄嘅。咁變咗咧，佢啲兵鋪咁闊嘅時候咧，入邊咪稀疏咗咯。 即係嗱，依家我哋第三節會講啊，但係佢我唔明點解以前啲人打仗要大家要。全部要一字排 開，所以我上次咪講咯，跟住以前係中意即係面對面打噶嘛，中意即係直揼咁，我硬面對面嘅，我唔會包抄你咁衰仔嘅。 唔係，其實打交最好喺後面打人， 梗係啦，冇眼噶嘛。所以有時你一落去落街打，你打兩三個，你真係後面咧就是、最大弱點嚟噶嘛。後面有人一後面一立到你咧。落個地冇得打噶啦，三個人係咁踢，你要踢波咁，已經死得噶啦。 嗯，咁以前人打仗就係咁惡居嘅， 唔係應該係老實，而家好英雄咯。 唔係，但係你答唔答我問題就係佢點過到呢幾重嘅？ 佢唔使過幾重噶，因為你薄啊嘛，你薄啊嘛，加上你即係、就是、你暴你同埋佢哋嗰個 唔係喎。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皇帝本身應該有 protection 噶嘛，你前面應該有人擋住你噶嘛。 佢有人擋，但係佢因為你佢喺前面又擋住，但佢唔知地位。你的左邊攻過來的嘛，但是你鋪的兵 呢，你估不估得距離有多遠？ 我想距離應該有二三百米吧， 二三百米、啊、但是沒有戰手、 因為你突然在側邊來，而你不能去兩面報陣的時候都是面對面的嘛、你怎麼知道阿艾山大突然自己一個屈美十在右邊攻過來，即是你的左邊受襲，而你因為你佢個中間，即係佢哋個傳統又將個兵，即係個王，即係呢個波斯嘅王咧，又傳統擺喺中間嘅，咁變咗好多兵 即係佢中意入個中路， 係啦，又中入中路，佢喺中間頂住，咁同埋佢嗰陣時嗰啲僱傭兵咧，又喺中間突，即係突入去馬其頓嗰啲兵裏邊，咁諗住咧就攻冧馬其頓嗰個中部嘅，即係中間位置嘅。咁亞歷山大喺嗰邊嚟咧，佢又真係又唔係好知嘅，突然間，即係突然間嚟又嚟得好快。咁變咗， 即係佢第一樣嘢，佢速度夠快啦， 係快，同埋 有狼啦， 有狼啦，同埋 有狼啦， 又睇到個地形係不利你波斯嗰啲騎兵， 好啦， 波斯騎冇勁啊。 依家我哋再講呢樣嘢啦。咁你覺得以前啲人做一咁樣嘢係冇戇居咧？ 做邊樣戇居？ 即係 最有即係嗰個最高統領自己衝 Q 啊，對方嗰個陣。 我諗嗰當時人就單純啦，即係你要帶我打，你要自己打得先啦。即係以前可能就係咁嘅，即係好似我哋細個。即係想拜大佬，都個大佬要打得先啦。如果大佬就係講得唔得嘅，跟住打得嘅，我哋崇拜啲打得嗰啲。 其實呢個一件好即係優良傳統嚟喎。 我係喎，其實你睇翻嗰啲貴族，以前啲貴族對噶。我聽即係睇嗰本書咁講咪，以前咩叫貴族啫？貴族咪就係打得嗰班。 黑格爾係講一樣嘢嘅，即係黑格爾講話咧，點解有貴族同奴隸咧？其實以前啲人過得打交噶啦，打贏咗嗰個係貴族。 係咯。 打輸了不肯死的就是奴隸， 係咯，咁簡單， 係咁簡單，即係喺件事入面都係咁樣。 因為文化好似話文化點嚟？文化咪就係嗰啲打贏了你不用做，冇嘢做咪搞文化咯。係 啊，所以咧係所有基本上咧所有嘢都係基於武力嘅。即係大家今時今日要記住呢個道理咯。係，你講咩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下面其實都係。靠武力作為一個後盾， 你先有武力先，你先有只係講文化，其實一樣。 法治都係啦， 係啊， 法治都係啦，嚇。咁如果係咁嘅時候，你覺得呢、這個即係咁嘅，即係充埋啲，佢基本上平時有啲咩 training？ 唔係你而家話頭先講啦，佢好細個已經文武要練噶啦嘛。咁、第二樣佢根本佢天才啦，係咪先？ 嗯。 第三個即係佢個 observation power， 佢個觀察力好高。咁佢可能睇到你嘅布陣啊，同睇個地形啊。 但以前冇望遠鏡噶嘛。 佢唔使望遠鏡，佢隻馬咧有影，佢唔使講教佢都睇到啦、 嗯。 再加上其實佢打， 唔係，但我話一樣嘢，以前打得好貼身嘅，即係唔可以好似我哋講，即係估計話啊，我大概一千 meter 嘅，但大家都要需要行得比較埋先至。 慢慢啲字要射到先啦。 嚇， 可能近近地嘅。同佢一樣嘢，佢係睇到你個左翼係弱啊嘛。同佢睇到你騎兵，因為喺咁窄嘅步，即係佢睇到咁窄嘅地方，你騎兵唔能夠會回防啊，或者嗰啲即係個機動力低咗嘅時候，咁如果我能夠好快衝到去埋你嗰、那個你嘅中道，咁你咪輸咯，係、咪？咁所以其實呢、這個第一勇，第二真係佢真係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有天分，即係佢睇到所有嘅好處喺邊度。 嗱，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嘅，佢打咁多場仗，差唔多未輸過嘅。啊即係輸係輸一啲好好戇居嘅嘢啫，譬如只馬鬥只大笨象咁，咪即係未見過啦，係咪？未玩過啦。但基本上咧，就佢打咁多場仗係場場都贏。 唔係你睇翻佢第一場即係東征嗰場仗啦，啱講嗰場戰勝。佢又係因為嗰陣時咧，波斯係諗住咧同埋依個 Spartus 即係嗰啲 斯巴達 咧係一齊打佢噶嘛。咁、 嗯、 佢馬其頓佢其他嗰啲打咗好多仗嘅，即係佢嗰陣時佢初次帶呢啲咁嘅老兵去打嘅時候咧。好多老兵見到佢即係見到騎兵啊，見到呢個波斯騎兵嘅時候咧，就勸啊亞歷山大喂，你唔好衝啊，大佬，你唔近嚟嘅。但亞歷山大睇一睇個地形之後，同佢哋講：呢啲騎兵喺呢個地形咧，衰過步兵。所以咧，佢就自己又一條友就帶班兵去衝去打，又俾佢打贏咗。咁你諗下佢嗰個觀察力幾高？連啲老兵都睇唔到嗰個騎兵嘅劣勢喺邊度，佢又睇到，佢就打贏嗰場戰 勝。係啊，同埋佢夠膽識啊， 係啊，真係夠勇啊， 夠膽識，即係呢個膽識嘅問題咧，其實就大家唔好諗得咁簡單，因為當你係貴族，你有咁多嘢嘆嘅時候，你當然你唔會想咁早死啊。但係佢呢個係癲噶嘛， 唔係佢真係佢而家有把握嘅，應該有把握即係衝嘅，即係你唔打得，你唔會衝埋人堆嘅，係咪？你衝埋人堆一定打得嘅。 咁另外一樣難得就係佢靚仔， 咁咪 同埋佢好似雙性嘅。即係佢又中意男人。 我諗佢哋嗰啲冇辦法同唔同性嘅。其實男講當年連到好似男女都 OK 嘅，冇乜所謂。 咁我呢度我哋要介紹一個即係同性戀兵團啦。咁你介紹一下啦，因為呢個係同場加插，因為我哋覺得實在太欣賞啦。 啊，因為同場加插呢個咧，其實就係、是、係佢阿爸咧最熟悉嘅一隊軍隊嚟嘅。 嗯。 咁呢隊軍隊咧就係咧啊，咁啊佢阿爸當年咧係俾人哋做過呢個俘虜啊。即是人質啦，可能不是叫俘虜啦。咁然後呢隊軍隊咧，就係叫做咩軍隊咧？ 我就係英文就寫啊 ，Sacred Band of Thebes 啊， 叫帝比斯軍隊啊，係四世紀嘅精英部隊。咁啊最人多嘅300人，即係其實150隊級部。咦，150隊級部咧唔係男女喎，150隊級部全部都男人嚟嘅。咁啊嗱，同埋咧，我哋而家有個錯覺啦，以為同性戀者大部分都係娘娘點， 其實唔係， 其實搞錯咗。真正嘅同性戀者咧，應該係男愛男嘅，就唔係男愛女嘅，都應該就唔女嘅，唔會有女性化嘅。女性化嗰啲應該咧就係、是、其實都唔係同，都唔係，其實精神上唔算太過 同性戀嘅，因為佢都係中意個女性化男性啫，唔係一個男唔係中意男性啊嘛。而當時依百五個 couple 咧，全部咧都係好 man 嘅男性嚟嘅，就一啲女性化都冇嘅。咁啊，依隊軍隊當年好勁嘅，話佢哋咧啊，連斯巴達咁勇猛 都唔夠佢抽， 都唔夠佢抽嘅。 但係唔係好多人啫喎， 三百咯， 150 pair 喎。 係啊，五十 pair 啊。 咁但係你依家點入隊做呢一 pair 咧？ 我唔知喎。 佢有講㗎， 你講嚟聽下。 大家首先要搞機先。 咁啊，咁啊，搞呢個。但其實又唔係叫搞機嘅，因為佢哋當年好似咧就冇乜依一個一隻男同女配嘅，而家佢哋嘅性行為咧，基本上只要有個窿就得㗎啦。 係啊，咁後邊嗰個就即係後來嘅人就做一個雕塑啦，即係紀念佢哋啦。咁咧就頭先我哋講呢個即係搞機咧，就唔係純粹話性方面嘅。就呢一 pair 一定要睇住大家， 系， 即系我谂嘅意思就系话，如果佢死，你都一齐死， 即 系 好重嘅联系咯， 啊，好重联系，即系系一种超越呢、這个亲属嘅关系， 嗯， 所以一定要睇住大家嘅， 系， 咁你觉得如果咁大家即系有咁嘅关系嘅时候，会唔会打得好啲咧？ 我覺得會喎，因為喺即係，但係你而家睇而家呢，即係嗰啲咁樣嘅嗰啲 SWAT 啊，或者嗰啲咁樣嘅特種部隊嗰啲， 實際上已經有開始有呢啲咁嘅 feel 喺度啦。 咁啊，因為好多時咧，你要信賴佢啊嘛。佢嗰時咧，佢都拍住你嘅，拍住你膊頭行向前行嘅，即係你個背脊就即係話後邊有你嘅朋友喺度嘅。咁如果呢兩個如果真係兩個一齊打嘅時候，兩個好即係好照顧對方嘅時候。咁又可能啦，你大家背對背或者什麼嘅話，你個背脊已經冇咗個弱點喎。頭先我哋講話你背一露咗出嚟，好危險噶，係咪？你去同打兩三個，有一個喺你後面，你好危險。但如果佢兩個都係好信賴對方嘅，咁佢個背部咧就可能已經冇咗嗰個弱點喺度，咁、佢更加好鬥。 係啊，咁呢個其實等於我哋今日講嘅特種部隊嚟嘅，即係要更經過一特殊嘅訓練啦。咁只好可惜就喺 X 市場，我哋冇記咗啦，佢受過啲咩特殊訓練啦。咁、但我肯定一樣嘢，第一入營咧，一定要俾人搞過先一定係啦。 同埋亞歷山大個老豆咧，就同我哋好熟噶咯，最尾即係對。 但係對冧咗佢哋嘛。 係啊，但後來就因為。知道曬佢嗰個即係嗰、那個即係利害喺邊度，弱喺邊度。咁結果咧，佢阿爸咧最尾就成隊人殺曬。 呢啲你唔係一次過掃低佢唔得噶。係 啊， 一定要斬草除根嘅、啊。所以喺歷史上咧，就呢、這個兵團啊，就消失咗噶啦。 係啊，就將 咁。但係今日咧就王啊，呢、這個即係警察係可以學下佢哋嘅，可以仿效呢種咁嘅。即係戰鬥嘅形態 啊！嚇，頭先睇下台長話，即係同性戀唔好講性啊。咁其實咧，同性戀都有性嘅。你我成日開頭我都唔知原來，即係你諗下啦。如果你男同女，你係知道嗰個性愛即係有個歡愉喺度啫。咁、你成日諗下男同男點解會有歡愉喺度咧？嗱，我哋睇啲書講咧，原來咧，原來男性嗰、那個。那個高潮點咧，原來喺你個啰柚度嘅，所以就唔會話一邊快樂、一邊唔快樂嘅，都係兩個都好快樂嘅。 大家如果有懷疑，不妨試下。我哋下次翻嚟就直男講講啲蘇斯戰役啊。